好了。叶修终于也是长出了口气。这个小手冰凉总算也是确认加入。这样的明白人要说服说难也难，说不难也不难。难是因为兜圈子，含糊其次一类的说辞都会对他们无效。不难嘛，那只要能把真正的厉害剖析清楚，那他自己就会做出让人期待的选择。当然这有一个前提，是这样的选择确实对他有益。如果事实上并不存在这种帮助的话，那任凭满舌生花，恐怕也难把这样一个理智的人给说服了。 以后这样的事儿还是你去做吧。 陈果觉得自己是丢老人了，非常郁闷。 事前我也不知道会是这样的一个人呢。 叶修表示无奈，他也只是在小手冰凉的那个副本中担当 MT 的时候，从众牧师的加血中发现了一位节奏掌握得很漂亮的手法，只不过在团队这种数个牧师一窝蜂主加 MT 一人的情况下，这种漂亮的手法总是会被轻易地掩盖掉。也就是叶修这样的大神还能从这种情况下还察觉到这个特别的存在。叶修在排查清楚这一操作是出自小手冰凉之手后，就开始继续深入观察，顺便也开始留意到从团队玩家聊天的过程中获取这个小手冰凉的信息。小手冰凉在那团队中也只是很普通的一员，他的手法虽然漂亮，但缺点也很明显，由于反应手速等等许多方面还有不足，所以小手冰凉在站桩治疗时可以做得非常完美，但一旦发生点意外，比如 OT 之后出现仇恨混乱的场面时，他的反应和手速却无法帮他应备这样的局面。一个高手想从团队中脱颖而出，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在这种危机至始的时刻力挽狂澜。如果小手冰凉的缺陷却是让他无法做出这样的表演，而他站桩定点治疗时对时机的把握这些特点却因为团队中其他牧师共同完成治疗的缘故全被掩盖，所以小手冰凉的不凡之处几乎没人察觉。在团队里他看起来就是众牧师中的一员，所以叶修有意注意也了解不到多少小手冰凉的信息。而现在叶修倒是挺庆幸这是一个理智清醒的人，正是因为小手冰凉是这样的一个人，所以他虽是霸图粉丝，却对于叶秋的身份完全没有什么抵触情绪。他关心的只是成为战队一员的话应该关心的那些重要问题。要是换了是陈果这样为了偶像一怒退会的性格，这几乎就根本没法谈。叶秋也是顾及到此，这才喊了陈果去稍稍试探一下。对方如果真是像陈果一样强烈抵制死敌的性格，那忽悠来了也是没用，因为总得有真相大白的时候。只不过这样理智清醒自然也有不太和谐的地方，那就是小手冰凉已经提出的当面对其他战队时的抉择问题，他可以无视叶秋和霸图的过节而从容地加入叶秋组建的战队，这就说明感情这种东西不会是他的牵绊。这种人对队伍的忠诚度只能靠别的方式来树立，否则或者荣誉或者利益都有可能让他再一次从容地做出离开战队的选择。但不管怎么样，眼下的阶段能加入这样一人家伙，其实也算是值得庆幸的一件事。叶修没有再去多说什么，因为该说的都已经说罢，随后只是又询问了小手冰凉的一些详细情况。小手冰凉年纪不大，是个大学生，这点情报叶修倒是在和团队下副本的时候就打听到了。如果没有这个先决条件，小手冰凉怕是已经让他否决了。毕竟普通玩家需要成长，不像魏琛已经有着成熟的底子，这样年纪过大难以发展，自然也就再成不了一位高水平的选手了。 叶修得悉小鼠冰凉年纪还轻，这才开始后面的仔细观察。而现在亲口一问，也证实了这些。小鼠冰凉20岁，夏天即将升上3年级的在校大学生，真名安文义，家和学校都在 B 市。由于异地，双方互留了一下 QQ 还有手机等联系方式。至于他会怎么处理游戏、学业和家庭之间的关系，叶修没有过问。安文义的理智在这些方面确实让人省心不少。陈果这边也是开着 QQ 加了一下安文义的好友，而后灵感一来，顺便就建了一个群，以星星战队为名，叶修自然第一个被拉进去，随后顺手就拉安文义、唐柔、魏琛，叶修口中确认的两位也是顺便都发了邀请。而后聊天的话题就不再是这合作方面的事宜了。叶修先就最近一段对安文义技术的观察，帮他先简单分析了一下叶修察觉到的一些问题。至于具体如何提高，叶修却也需要对其更加详细的了解一番。随后叶修退出了无敌醉俊朗，登陆了君莫笑，组了安文义的小鼠冰凉后，就找了个5人的小副本钻了去。这样一对一的治疗，再由得叶修刻意去制造一些局面来考验安文义，很快叶修就对这家伙的水平有了更清晰准确的认识。一边刷着怪，一边就已经就一些细节开始指点。至于北桥那边未完的 BOSS 已经彻底被他遗忘，北桥这边的最终结果是犀利归来的浅花迷人重复了无人可挡的过程，百花谷的玩家重新集结后居然抢回了主动，而这一次再没有无敌醉俊朗这样的人出来搅和。经历了如此波折后，北桥法师居然还是落到了百花谷手中。中途无敌醉俊朗的强势出击，关键时刻出手的牧师治疗，以及指挥轮回公会完美布阵的水遁猥琐男，在这个最终结局面前一下子就变得没了意义。各大公会郁闷地散去，而蒋游此时已经是像丢了魂一样。战队急缺的野兔 BOSS 这一周又没有抢到，叶秋在他们公会雷锋一般卧底2周多，目的为何依然无法琢磨。两个问题缠绕着，蒋游注定是要迎来一个不眠之夜。 目前你的情况大致就是这样了，回头我帮你详细梳理一下，再帮你设计一套提高的练习方法吧。 副本二人组这边，一个是让蒋游感到万分困扰的罪恶之源，另一个则还是挂名在霸气雄图的成员，此时却连万分之一都没有去体谅一下蒋游悲惨的心情。刷了2个5人副本后，叶修结束了对安文义的摸底，准备开始帮助这家伙提升了。 包子这边是不是也顺便去招呼一下？ 看叶修忙完了，陈果建议着。 好，直接拉他入群嘛。 叶修和包子入群接触较久，各方面的情况掌握的倒是很详尽。 哎，什么情况？这是哪里啊？ 包子入侵的 QQ 名也叫包子入侵，头像是一个咧嘴笑的大包子，收到邀请后很快进群，随即就嚷嚷上了。 咦，星星战队，哎，好巧啊，和我们的公会有2个字的是一样的。 包子入侵嘀咕着。 包子是我，君莫笑。 哎，老大。 包子入侵连忙打招呼。 看到没，咱们工会准备成立一个战队，你要不要也加入啊？ 那必须的。 然后咱们报名参加下赛季职业联赛的挑战赛，知道这是什么吗？ 不知道。 看这里， 好多字儿啊。 包子入侵点击连接，进入职业联盟官网的挑战赛页面5秒后，发出第一声抱怨。 参加这个比赛，赢到最后，我们就可以进入职业圈， 职业圈。 包子入侵发了个大瞪眼的表情。 你知道？ 当然。 包子入侵看来这段时间荣耀没白玩，知识储备也在丰富当中。 去职业圈搞个冠军回来玩玩怎么样？ 帅呆了。 那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 几点比赛啊？ 还早，得等到夏天职业联赛下赛季开始的时候。 但是我已经迫不及待了，我感觉我已经彻底燃烧起来了。 年轻人就是要有这样的斗志。 说的太好了，真应该让我那小弟也来听听老大你的训话。 你的小弟 美光啊。啊，老大你已经不记得了吗？ 不过也是啊，他这种小人物。哦，美光啊，我当然记得，他现在水平怎么样？ 一个字，还是菜。 叶修没有指出这其实是三个字，因为包子入侵已经在飞快地继续发出消息。 不过说起来他也算勤奋了。老大，你看我们是不是也给他一个机会啊，让他来我们的战队感受一下这浓浓的斗志。 哦，当然可以啊。 叶修说着。美光的 QQ 号他也有，而这个美光就冲他写出的攻略这点来看也是相当有才的，只是这家伙的理论水平和实际水平实在脱节的有些厉害。叶修虽然也有给他提供一些练习的方式方法，但是由于起点实在太低，所以叶修对美光的期待倒是并不急于这一时。如果他有恒心坚持练下去的，未来或许可能成为出色的一名选手，但眼下靠他的提高来构成战队的成员之一还是有些水。